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韩烨回东宫时已是深夜，东宫总管林霜仍候在宫门前。林霜迎上前替他掌马，瞧见太子眉目间的畅快之意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殿下见着摄政王殿下了。 见着了。 韩烨笑得意气风发，疲态全扫，连带着提起景贵妃时也不似出宫时一般不耐烦。 他还在等着。 是，贵妃娘娘还在书房等着殿下呢。奴才劝过了，但娘娘坚持要等殿下回来。 是吗？那姑便去见一见这位景贵妃。 嘉宁帝一生只有一位皇后，便是太子生母孝德皇后。但皇后早逝，当年为保东宫之位稳若泰山，纵其妃受宠，左相事大，嘉宁帝亦从未生出立后之心。景贵妃的贵妃之位还是在韩烨死讯传来后母凭子贵而得。韩烨回京的这半月足以让他了解这位景贵妃的行事做派。韩烨走进书房院门的时候，看见景贵妃带来的侍卫立在院外，眼底露出一抹深意。林霜岂能不知韩烨所想，低声补了一句： 殿下，贵妃娘娘入东宫前让随行的侍卫都解了兵刃。 东宫书房灯火通明，门外候着一排侍女。韩烨走进书房时，景贵妃正襟危坐在书桌下，正望着房内的烛火出神。一连的请安声惊醒了景贵妃，待她回过神，韩烨已经坐在了她对面。 贵妃娘娘，这时候入姑的东宫，可有要事？ 韩烨淡淡开口，并未行礼。两人年岁虽相差无几，但依至景贵妃为先帝遗孀，韩烨应当行礼。但他并未如此，算是对景贵妃先前所做之事的不满。景贵妃并未动怒，相反，和面对弟子元时不同，她在韩烨面前很平静，平静到几乎是温和的。她缓缓起身，朝韩烨的方向行下半礼。 贵妃娘娘何以如此？孤难受娘娘大礼。 此一礼，王锦谢过殿下当年救命之恩。 当年韩烨从九皇子手中救下韩云，并御令太医为性命垂危的景贵妃诊治，方能有景贵妃和韩云的今日。 不过举手之劳，韩云是姑的幼弟，救他是姑应为之事，贵妃娘娘不必放在心上。娘娘坐吧，以娘娘如今的身份，纵是要谢姑，亦不必如此。 景贵妃起身却未落座，瞧见韩烨脸上的冷淡和疏离，他轻声叹了口气。 本宫知道殿下和摄政王情谊深厚，更是对静安侯视若亲弟。本宫先前做的一些事瞒不了殿下，也没打算能瞒过殿下，只希望殿下能听本宫一言。三年前殿下亡于云景山的消息传来时，五皇子陷于靖难，先帝身边除了三岁的云儿，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子嗣。先帝为保韩氏皇权，立云儿为太子。彼时帝家位高权重，先帝亦退守西郊，只将本宫和云儿留在宫内。殿下，非我和云儿觊觎殿下东宫之位，只是当时情势所逼，先帝圣命，本宫和云儿别无选择。 景贵妃娓娓道来，说的也平实，她所言未假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韩云被立为太子是势在必行之事，也非景贵妃和韩云所能左右。 当年姑在云景山出事， 父皇立十三弟为储，不是贵妃之过，贵妃无需为此事向姑解释。 殿下明白事理，不需本宫多言。殿下，帝家势大，连先皇也只能退居西郊。允儿被立为储君后，启云殿如履薄冰，本宫并非心思阴诡，只是本宫出身寒微，上无外戚可依靠，下无股肱之臣相拥，要保住云儿的储君之位，有些事情纵使不堪，却不得不为。 以摄政王的性子，就算有朝一日执掌皇权，也会保你和十三弟的万全，这些事儿你根本无需去做。 太子殿下，您和摄政王情谊深厚，自是相信他。可本宫是韩氏贵妃，云儿是韩家的太子，若是帝家登位，就算摄政王愿意放过本宫和云儿，那些跟随帝家的朝臣会吗？将来帝家的继位者呢？人心难测，您相信摄政王是不错，可将来谁又能保证？云儿才六岁，本宫不能让她一世都活在当权者的猜疑和忌讳里，惶惶一生不得安宁。 韩烨未答，他无法反驳景贵妃的话。在权位倾轧上，先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 殿下，以当时的情况，允儿成了太子，如果他不能成为皇帝，下场可想而知。本宫不恋权位，只想在这朝堂深宫里护着他。本宫所为却非坦荡磊落，甚至阴诡不堪，但身为他的母妃，本宫没有选择，还请殿下怜本宫之心，饶恕本宫所为。 姑长于皇家，知道后宫是个什么地方。你是十三弟的生母，看在他的份上，姑不会再追究过往。只是贵妃今日前来，怕不只是为了向姑说这番话吧。王锦虽本性醇厚，但这几年为了护韩云的储君之位，心性已非当年。他今日前来，绝非只是为了请罪如此简单。 景贵妃微一沉顿，从袖中掏出一方墨盒，看向韩烨道： 殿下，本宫用尽手段，只是为了护云儿平安。殿下已经还朝，他日大位必是殿下所得。本宫不信帝家，也不信摄政王，但本宫信你。这是禁军和金鸡重地的驻军兵符，本宫愿意交还殿下，自请废黜云儿的储君之位，只恳请太子殿下念在兄弟之情上，赐云儿一处封地，让本宫和他一起离开。只要能让云儿平安离京，本宫向殿下承诺，我们母子二人有生之年绝不再踏足京城。此地二里，王景恳请太子殿下允诺。 他朝韩烨的方向重重行下一礼，比刚才更加郑重。自古皇权争斗，血腥难免，古往今来像韩云这般身份的从来都不得善终。自韩烨还朝后，景贵妃自知韩云东宫储位难保，但她却想赌一赌太子的仁厚，为韩云求得一线生机。如今除了恳求韩烨念兄弟之情外，她已别无出路。韩烨看着躬身行礼将金鸡兵符献于面前的景贵妃，心中感慨不已。 若非当年我在云锦山为护子元一意求死，或许不会把一个本性纯良的宫妃逼到如今这个地步。说到底，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十三弟的平安罢了。 贵妃娘娘不必如此，这一诺姑不会允。 殿下，允儿她还小，求殿下。 贵妃娘娘，姑的意思是不会废黜十三弟的东宫之位，姑和子元都不会称帝，大晋需要储君，十三弟现在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姑无法向你承诺他日他能登上帝位，但无论将来谁为帝，都没有人能伤他一分一毫。 韩烨退后一步，将装着兵符的墨盒重新推到景贵妃面前。 这便是姑现在能为贵妃所做的承诺。 若要二王临朝，韩烨和帝子元现在就不可能成婚，也无法有子嗣， 但大晋却不能没有储君，韩云上年幼，是最合适的储君人选。 殿下，您和摄政王都愿意放弃？为何？您继位后，摄政王便是大晋的皇后，他只会更加尊荣，你们为何要放弃地位？ 王锦这些年日渐聪慧，对朝堂动向更是观察入微，但即便是他，一时也无法理解韩烨和帝子元所做的决定。 有什么会比君临天下、圈养子孙更加重要？ 我们都还有太多事要做，贵妃不必多问，只需记住孤今日之诺便是。 本宫谨记殿下今日所言，日后必定谨言慎行，不再给殿下和摄政王添麻烦，也希望殿下和摄政王所愿会有达成的一日。 他说完转身朝书房外走去，意味再多言一句。半晌，林霜从房外走进，将刚才景贵妃手中的墨盒呈到韩烨面前。 殿下，这是贵妃娘娘留下的，说是谢过殿下当年对他和十三殿下的救命之恩。 韩烨望向书房外景贵妃消失的方向，终是伸手接过了装着金鸡冰符的墨盒。第二日，举朝哗然中，三年后重返大晋朝堂的太子韩烨自封为宣王，与摄政王帝子元比肩，韩云东宫太子之位仍不动如山。至此，大晋两王临朝的时代正式到来。半月后，太子生母景贵妃自请入皇陵为先帝守墓三年。与此同时，三军统帅施正言携晋安侯秘密返回西北。三个月后，施正言在君县城率数十万军民祭天，向云下百姓昭告四年前北秦栽赃三国始乱的真相。一时云下之上群情激愤，北秦风声鹤唳。在大晋国内朝堂百姓主战之声达到顶峰时，施正言和帝进言敲响战鼓，各自统御二十万大晋铁骑，叩响了北秦边塞最重要的两座城池。与此同时，晋南老将洛川率晋南八万水师绕过大半个国境，在烽火点燃北秦边疆的同时，重兵震慑东迁海域。大晋师出有名，又有水师重兵震慑，遥遥对望的东迁未免被卷入大晋的复仇之战中。在这场来势汹汹的两国战乱里，尴尬而不安地保持了沉默。除三年前留在西北的十万晋南大军外，帝家此战中再出兵十八万，晋南帝室十四年蛰伏的可怕实力正式在整个云下面前揭开。至此，两国兵戈再次兴起，云下在平静了四年之后，重燃战火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